能治好皇上的病，反而觉得皇上的病越来越重了。这令陈天芳觉得很不可思议。首次给皇上诊了病下来，他却觉得自己浑身冰凉，这后背呀，一直冒着冷汗。他逐渐清楚，他和其他几位外省推荐来的医生是根本治不好皇上的病的。要是将来有朝一日皇上崩逝了，这责任还会落在他们身上。所以陈连坊越想越是心惊，他决定自己先回去。但这不是说他走就能走的，这必须得得到老佛爷的同意，这令他很是为难。那么找谁去给老佛爷说情呢？就在陈连坊绞尽脑汁的时候，他想起了他的一个朋友，这人姓孙名三思，在内务府当差，听说人缘不错，陈连坊决定去找他。当陈连坊给孙三思说明来意以后，孙三思并没有急于给陈连坊回复，而是给陈连坊讲了一个故事。这故事说的是有这么一个商人，有点文化，又很有钱，不过他还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，于是他就跑到京城来碰运气。恰巧呢，他在京城有个朋友，那人在一个寺庙任主持，而这个寺庙呢，又是李大总管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于是他决定去找他的这个朋友，叫他这个朋友给他想办法。他这个朋友满口答应了，叫他三天以后来听消息。但是这个人等不及，两天以后就来到了这座寺庙。但是他并没有到达那座寺庙，因为他发觉路上站满了侍卫与太监。他只是听见别人说是李大总管在拜佛烧香。到了第三天，他到他朋友家去了。他朋友告诉他说，你准备25万两银子明天送来，因为那个总管要25万两才能给你办事啊。这个人觉得虽然25万两有些多，但是呢也并不在乎，只要能有个官当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因此他很快就将银子送到他的朋友家里。他朋友叫他等，有消息自然会给他说的。这个人于是就在京城里找了个地方住下来，待了半个月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的朋友来给他说，你快到朝廷去谢恩吧，朝廷任命你为巡抚了。这人真是喜出望外，花了25万两银子，其实呢有5万两银子是他们朋友拿了，当上了巡抚。孙三思将故事讲完了，陈连坊已经明白了孙三思想告诉他，只要找李莲英帮忙，而他愿意给他做那个寺庙的主持，也就是说，请我帮忙不能白帮。陈连坊作为医生，一生也有不少钱，但是他并不在乎几万两银子，他只想活着出宫。三思啊，你看这得需要多少银子？过两天再说吧，两天以后你来，我给你答复。孙三思胸有成竹地答道。陈连坊在焦急中度过了两天，第三天他又来到孙三思家里。孙三思对他说，连坊，我看你啊，准备8万两就可以， 8万两，对于陈连坊来说不是个大数目，他当即给孙三思送来了。孙三思叫他先回去，然后有消息会告诉他。于是陈连坊又回到他的住处，耐心地等待着。孙三思将这8万两银子自己取了1万两，然后找到内务府大臣怀诺布，送给怀诺布2万两银子，同时将剩余的5万两交给了怀诺布，求他给李莲英说说好话，让陈连坊回家。怀诺布满口答应着。十多天过去了，陈连坊总盼望着孙三思能给他消息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等来了孙三思，不过不是让他回去的消息，而是让他另外准备5万两银子。陈连坊毫无办法，只好忍痛再送了5万两银子。就这样反复折腾，又过了十多天，孙三思来告诉他，慈禧太后已经同意让他回家了。陈连坊心里很高兴，因为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后来他听人说呀，那13万两银子李总管要了10万。陈连坊回到家乡，听人说飞天蝙蝠已经自杀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陈连坊不禁一阵难过。他知道自己给飞天蝙蝠疗毒的办法失败了，在替飞天蝙蝠悲哀的同时，他也为皇上悲哀。看来皇上只能痛苦地过一生了。皇上的病情没有好转，荣禄又坚持不废皇上，这令慈禧太后越来越不安。慈禧太后的不安引起荣禄也是越来越不安，他怕慈禧太后对他产生看法，然后疏远他。而正在提心吊胆的时候，他先后收到了2封电报。一封电报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发来，这份电报里只见上面写着令荣禄感到宽心的话。电报写道，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难防，所可言者在此，所不忍言者在此。这两句话令荣禄非常的高兴，他当即前往储秀宫，将刘坤一的电报给了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虽然有些生气，但总算平静地看完了，因为慈禧太后最终了解到了地方各长官的态度。由于就刘坤一表示反对，并没有能阻止慈禧太后废皇上的决心，他还是想在过了年之后废皇上。这令荣禄陷入了不安，怎么老佛爷总不顾后果呢？上海有个候补知府，名字叫荆元善，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，因此能看到朝廷发下来的各种电旨。当他发觉电旨中关于废立皇上的口气越来越重的时候，他再也锁不住了。金元善名虽然为总办，但是他非常熟悉洋务，知道废除皇上可能会导致各国干预，甚至兵戎相见，而要以大清积弱之国去抵挡数国的雄兵，只恐怕会来一个火烧圆明园的事件。而且他也深知在上海还是有很多人同情皇上的命运，至少反对慈禧太后的人有不少。虽然慈禧太后现在犹豫不决，但是荆元善明白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慈禧太后决定会废除当今皇上的。刘坤一反对废除皇上，他是有所耳闻，朝中的荣禄李鸿章反对废除，他也是略知一二。荆元善清楚废除之举， 并不明智。虽然说他本人并不怎么喜欢当今皇上，但是他更不喜欢慈禧太后专断引来的兵祸。他决定联络上海昆商各界，联名致电总署。在这之前，他必须需要寻找一个人，那个人便是他的上司盛宜怀。盛宜怀是以洋务起家的，向来同情新党，也很同情皇上，但是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给金元善支持，只是默许他这样去做。今天已经是大年初七了，各家都在准备着过年。上海由于是一个大城市，除夕前夕尤其热闹。现在街道上到处是喜洋洋的人们和到处响的爆竹，给平时沸腾的上海又添上了一层节日的喜庆气氛。黄浦江上船只往来也非常频繁，那是年前赶到城里来购置年货的人突然增多的缘故。外滩上也比平时热闹多了，快活的小孩们正在嬉笑追逐奔跑。这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世界，人们过得多么幸福。可是要是慈禧太后真的废除了皇上，只恐怕上海会一片的恐慌，一片混乱。金元善坐在车上，看着节日的上海，想着废皇上可能带来的后果，也想着自己如果发电报会带来的后果，他已经不顾及那么多了。他只是觉得应该阻止慈禧太后废除皇上，以免再发生兵变。金元善来到了他的朋友汪康年的家里。汪康年字香清，是光绪十八年的进士，又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之一。在光绪变法前夕，就已经在上海创设了《时义务》报刊，专门鼓吹维新变法。《时义务》是专门以议论为主，评论西洋各国的政事，也评论大清的各种机弊。为了报道时政，汪康年去年春天又创办了《时报日报》，不久又改名为《中外日报》，专门报道各国发生的情况。《中外日报》销路极其广，尤其是在那些忧国忧民的昆商市民中更是如鱼得水。金元善到汪康年家里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明天的报纸中刊出消息，以便联络有志之士。相亲，你可听说过废皇上的消息吗？ 听说过呀。 哎，恐怕皇上只能过完今年了。现在到今年只剩下几天。 什么？现在到过年只剩下几天了？难道皇上马上要被废黜了吗？ 是啊。接着金元善给汪康年讲了他近年来所接触到的各种电职。等到讲完，金元善又说， 相卿，我这次来找你就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啊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只要我能办得到的，定当效力。 好，我希望你能在明天的报纸中登出这则消息，号召反对废除皇上的昆商们到电报局列名电请总署。 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准备。 哎，但是谁来领头啊？ 我。 金元善答得很是响亮，生怕汪康年没有听见似的。 啊，你？ 汪康年有些疑惑。 这样只怕上头不会轻饶你啊。 哎，相亲兄，这些我早已顾不上了，只求别再发生兵变。 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，你不也这样说吗？ 但要是上头怪罪下来，你准备怎么办？ 这是在为金元善准备后路。金元善听了一想也是，总得先找好退路吧。于是他说， 准备到澳门，哎，到时候再说。 王康年知道此电报一旦呈上去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他知道也许今晚便是最后一个晚上他能够和金元善在一起喝酒了。他一边命人在明天的报纸上加上那一则消息，一边命人摆上酒菜，两人一直喝到深夜，金元善才醉醺醺地回到电报局。第二天等到金元善起来的时候，电报局门口已经站满了要求列上自己名字的昆士名流。金元善认得这其中有现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，有名噪一时的张炳林，还有两个是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，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夏，他们两个是所谓的海内四公子中的二位公子。看着这些绅士名流，金元善激动不已，在他眼中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份电报的重量。在这些绅士名流一千多人签了名以后，金元善向总署发出了一份内容简短的电报。内容大致是说，昨天听说慈禧太后要废除皇上，上海的人们人心沸腾，而且听说如果废除皇上，外国将会调兵干预，因此务求王爷中堂大人不要轻易的废除皇上。这份电报到了总署，总署张京哪敢怠慢，赶快送往了庆王府。庆亲王一看到可就惊呆了，心想这金元善胆子不小，居然敢联名上书。但是他也不敢怠慢，他立即又赶到了荣禄的家里。荣禄刚从李鸿章那儿回来，李鸿章这时候啊已经接到任他为两广总督的谕旨，准备择日启程前往广州。为此在北京的外国朋友、各国驻京大使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。荣禄到李鸿章那儿，就是为了从他那儿探听一下各国大使对废立皇上的态度。中堂大人啊，我来是想问问你各国大使对废立皇上的态度，现在老佛爷逼得紧啊，非要在今年以前将这个事定下来，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呀，希望中堂大人能助我一臂之力。中华呀，你知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们会反对，今天他们趁给我送行的机会跟我说了他们态度。他们表示如果有废立之事，各国虽然不能干涉中国内政，但是他们也不能承认新皇帝，他们只承认当今皇上。中华，你今天不来我也会去找你，现在各国大使都已经明明白白亮出他们态度，只恐怕老佛爷一意孤行引来别的意外呀。 啊，什么意外？ 中华，你想一想，地方上两江总督刘献庄明显表示反对，还有很多没有说明态度的，要是老佛爷废了皇上，一旦引起驻京使臣的抗议，各省江臣就可以仗义声讨了，如果这样恐怕又不免要动天下的兵了。中华，你想想，在列强环视的今天，岂能再在国内动不义之兵啊。 中堂大人说的极是， 我也怕无端起天下之兵，但是老佛爷偏要坚持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 这是荣禄在试探李鸿章的口气，李鸿章自己也知道，但是他还是要说： 中华，此事你不劝老佛爷，就没有别人了。你受老佛爷恩是最重的，老佛爷对你寄予的厚望又大，要是你不劝阻老佛爷做错事，你说你对得起老佛爷的一片慈恩吗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是泪是雨，泪和雨一起了你，一起你雨中分离，泪珠儿洒满地，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，再相见不易，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，啊，藏在我心底，就好像藏起回忆。我喜欢绵绵细雨，细雨里一起了你，一起你在我怀里，泪珠儿洒满地，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，相见不易，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，啊，藏在睡梦里，就好像藏起回忆。是泪是雨，泪和雨一起了你，一起你雨中哭泣，泪珠儿洒满地，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，相见不易，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，啊，藏在寂寞里，就好像藏起回忆，就好像藏起 哟。

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北京时间22点整。